第四行。 tal, tav, tov, tova, tuv, tabach, tabaat, tivchat, tivcha。 第五行。 Ani, anachnu, alu, halo, hayesh, halom, chalom, chalomenu, chanamel。 第六行。 Eli, Elohim, Elihu, Elimelech, Emet, Neeman, Heemin, Heemant,